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和邵月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，乌云在一旁偷偷地笑，他觉得这俩人真逗，哪里像是首长和警卫员的样啊，倒像是一对进城卖了柴火，争着做主买糖瓜，还是打老酒的父子俩。吴云这么乐着想着，三个人沿着大街又往前走了好一段。吴云的心境好，他就说：旅长，你到市里来一趟不容易，我也请了半天假，干脆我就陪着你跟小邵逛逛吧。关山林说： 逛哪儿啊？这溜直的大街上满街是人，走慢了不得劲儿，走急了又撞人。 那咱们去戏园子听戏吧，那里边人多的是，不走动也撞不上。 关山林摆了摆手： 我不听戏，一张脸涂得红黑花杂的，像活鬼，叽里喳啦的扯着嗓子吼，半个字也听不懂，不去不去。 那我陪你跟小邵逛公园去，怎么样？ 公园？公园什么好逛头啊？不就是花啊树啊假模假样的，哪有店子里那些草花实在呀？要看呐，我不会上店子里看去，我看他。 乌云听关山林这么一说，脸上的笑容就有些呆涩。他心里想：哼，陪你逛戏园子你不爱，陪你逛街你不爱，陪你逛公园你又不爱，你当大首长的，原来这么难伺候。管山林也看出乌云的为难，他心里想： 人家女同志是一份好心，人家这也是阶级感情。 他这么一想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连忙说： 我看这样，你跟小邵呢一块去逛公园，你们年轻人喜欢花草的，洗个风景，你们去公园不冤枉，我呀回去睡觉。这两个月打仗打乏了，把我困得够呛，我就趁这个空补补觉。 邵月急了：那怎么行？那成什么了？乌云心里没谱，他急忙说：我看这样也行，首长回旅店睡觉，小邵咱们俩去逛公园，两头都就着好，我看没什么不行的。邵月还想争辩，关山林在一旁已经急得发火了： 这是我的主意，有什么不行啊？我现在命令你们，邵月乌云，你们两个听令，立刻跑步去公园，不到天黑不许回旅店吵我，谁要吵了我，我拿马鞭子抽他的屁股。 邵月见旅长动了真格的，不敢再犯犟。一旁乌云过来拉了拉他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奔公园去了。关山林送走了他们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找着道回到旅店，开了门，脱了鞋，拉开被子，蒙头大睡起来。邵月果然是